我站在高高的砖旁，细看遍地大青花，毛主席当年播下种，今日花开美如花，花根扎在咱心里，不怕风吹和浪打。这现代化大步跨，大清红花到今春，万紫千红放光光，万紫千红放光光。站在高高的砖旁，细看遍地大青花，毛主席当年播下种，今日花开美如花，这些天人多贡献，胸中壮阔呀嘿啦。此刻现代化大步跨，大清红花到今春，万紫千红放光光。